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。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，为楚怀王左徒，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贤于辞令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，出则皆遇宾客，应对诸侯，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县令，屈平主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语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以为非我莫能为也。”王怒而书屈平。屈平即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弊明也，挟屈之害功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。离骚者，有离忧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痛疾惨达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，以事其君。谗人见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离骚，盖自怨生也。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匪而不乱，若离骚者，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次世事，明道德之广重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必现。其文曰：其辞微，其志节，其行廉，其称为小而其止极大，举类耳而现意远。其志节，故其称物方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。自书浊闹污泥之中，谗退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资垢，教然孽而不子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屈平既处，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纵亲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张仪扬去秦。后必伪至事楚曰：秦甚赠齐，齐与楚纵亲，楚诚能绝齐，秦愿献商于之地600里。楚怀王贪而信张仪，遂绝齐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：仪与王约6里，不闻600里。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溪，斩首80000，掳楚将屈盖，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西发国中兵，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蓝田。魏闻之，袭楚至邓，楚兵惧，自秦归。而其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明年，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：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张仪闻，乃曰： 以一夷而当汉中帝，臣请往如楚。如楚又因后壁用事者臣进上，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怀王静听郑袖，复事去张仪。是时屈平既书不复在位，始于其故反，见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张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张仪不及。其后诸侯共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唐末。时秦昭王与楚婚，欲与怀王会，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无行。”怀王质子子兰劝王行，奈何绝秦欢。怀王卒行，入武关，秦伏兵绝其后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。怀王怒不听，王走赵，赵不纳，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。长子清襄王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楚人既救子兰，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及之，虽放流眷顾楚国，细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既幸君之一物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，一篇之中三至至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，足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人君无余贤不孝，莫不欲求忠以自卫，举贤以自佐。然亡国破家相随主，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。兵挫地薛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祸也。亦曰：“景谢不实，为我心策，可以及王明，并受其福。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？”令尹子兰闻之大怒，足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清襄王。清襄王怒而迁之。屈原至于江滨，披发行吟则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于府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于，何故而至此？”屈原曰：“举世浑浊，而我独清；众人皆醉，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于府曰：“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，举世浑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扑其糟而啜其离？何故怀瑾卧鱼而自令见放为？”屈原曰：“吾闻之，心慕者必弹冠，心欲者必振衣。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门门者乎？宁赴长流而葬乎将于腹中耳，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祸乎？” 乃作怀沙之赋，其词曰：陶陶梦夏兮，草木茫茫，伤怀永哀兮，欲除难土，炫兮遥遥，恐静幽默，渊洁迂枕兮，李敏之长居，抚琴笑稚兮，抚曲以自意，顽放以为元兮，长度未替，一出本游兮，君子所比，张化直墨兮，前度未改，内直至重兮，大人所成，巧匠不拙兮，熟察其魁正，玄文幽楚兮，蒙谓之不彰，离楼微地兮，古以为无名，变白而为黑兮，岛上以为下，凤凰在奴兮，机智翔舞，同柔玉石兮，一概而相量，夫党人之鄙度兮，强不知无所臧，任重在盛兮，限制而不计，怀瑾握于兮，穷不得于所事，一犬群吠兮，吠所怪也，匪郡宜竭兮，故庸泰也，文治书内兮，众不知无知异才，才朴伪积兮，莫知愚之所有，众人习义兮，谨厚以为风，崇华不可侮兮，孰知愚之从容，古固有不病兮，岂知其故也，汤与久远兮，渺不可慕也，成为改愤兮，一心而自强，礼敏而不谦兮，愿志之有向，进路北次兮，日昧昧其将暮，罕有余哀兮，献之以大故。乱曰：浩浩阮乡，分流古兮，修路幽浮兮，道远乎兮，曾吟横悲兮，咏叹慨兮，是既莫无知兮，人心不可畏兮，怀情抱志兮，独无匹兮，伯乐既莫兮，既将焉成兮，人生禀命兮，各有所措兮，定心广志于何畏惧兮，增伤元哀，咏叹畏兮，世魂不无知，心不可畏兮，知死不可让兮，怨勿爱兮，名以告君子兮，吾将以为泪兮。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。屈原既死之后，除有宋玉、唐乐、景撮之徒者，皆好词而以赋见称， 然皆足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其后楚日已削，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自屈原陈汨罗后百又余年，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，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。贾生名义，洛阳人也，年十八，已能诵诗主书，闻于郡中。吴廷尉为河南守，闻其秀才，召至门下，甚幸爱。孝文皇帝初立，闻河南守吴宫治平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意而常学士焉，乃征为廷尉。廷尉乃言贾生年少，颇通诸子百家之书，文帝召以为博士。是时贾生年二十余，为最少，每诏令意下，诸老先生不能言，贾生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。孝文帝悦之，超迁，一岁中至太中大夫。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而故当改征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。乃悉草具其事以法，色上黄，数用五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即位，谦让为皇也。诸律令所更定，即列侯西救国，其说皆自贾生发之。于是天子懿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，将冠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，乃短贾生曰：洛阳之人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意，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。贾生既此往行，闻长沙悲失，自以寿不得长，又以折去，亦不自得，极度湘水，为父以吊屈原。其词曰：功成嘉惠兮，似醉长沙，策闻屈原兮，自陈汨罗，早托湘流兮，竟吊先生，早逝往极兮，乃陨绝身，呜呼哀哉，逢时不祥，鸾凤伏窜兮，蚩霄翱翔，踏荣尊显兮，单于得志，贤圣逆业兮，方正道直，是谓伯夷贪兮，谓道直廉，莫邪为盾兮，千刀为先，余皆默默兮，生之无故，卧气周鼎兮，抱康户，腾驾皮牛兮，参简炉，既垂两耳兮，扶言车，张普见履兮，见不可久，皆苦先生兮，独离此咎。训曰：已矣，国其莫我志，独阴郁兮，其谁与？ 凤飘飘其高士兮，拂故自缩而远去。习九渊之神龙兮，觅深浅以自真。迷融月以隐楚兮，拂其从矣与至隐。所贵圣人之神德兮，远浊世而自藏。使其迹可得细迹兮，岂云一拂犬羊。盘纷纷其离此游兮，以夫子之孤也。离九州而向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，览德辉而下之。见系得之显征兮，遥曾何事而去之。彼寻常之巫毒兮，岂能容吞舟之鱼。横江湖之沾寻兮，故将至于蝼蚁。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，有萧飞入贾生舍，止于坐鱼。楚人命萧曰福，贾生既已谪居长沙，长沙悲失，自以为寿不得长，伤道之，乃为父以自广。其辞曰：蝉烟之岁兮，四月梦夏，庚子日失兮，伏及于舍。止于坐鱼，茂甚闲暇。异物来及兮，思怪其故。发书沾之兮，侧言其度。曰野鸟入楚兮，主人将去。请问于福兮，余去何之？疾乎告我凶言其哉。燕树之度兮，欲于其妻。福乃叹兮，举手奋意，口不能言，请对以意。万物变化兮，故无休息。卧流而迁兮，或推或还。行气转续兮，变化而善。物目无穷兮，胡可生言。或兮弗所以，弗兮或所弗。忧兮巨门兮，吉凶同欲。彼无强大兮，夫差已败。乐器会稽兮，勾践罢市。思由遂成兮，足备五行。复乐须弥兮，乃向五丁。夫祸之与福兮，何意究末。命不可说兮，孰知其极。水积则旱兮，始积则远。万物回搏兮，震荡相转。云蒸雨降兮，错谬相分。大郡盘物兮，养亚无垠。天不可与虑兮，道不可与谋。池硕有命兮，乌食其食。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功。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。 何散萧兮兮，安有长泽？千变万化兮，未时有极。忽然为人兮，何足控团？化为异物兮，又何足患？小智自私兮，见彼贵我。通人大观兮，物无不可。贪夫徇财兮，劣士徇名。夸者死权兮，品数平生。触破之徒兮，或趋西东。大人不屈兮，亦辨其同。居士细俗兮，缓如求居。智人一物兮，独与道俱。众人惑惑兮，好恶积异。真人淡漠兮，独与道兮。世智遗形兮，超然自丧。辽阔忽荒兮，与道翱翔。成流则逝兮，得驰则止。纵屈违命兮，不思于己。其生若福兮，其死若休。但乎若深渊之境，泛乎若不系之舟。不以生故自保兮，空养而福。得人无累兮，知命不忧。系故地界兮，何足以疑？后遂于贾生征谏孝文帝方寿熙作宣示。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，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，至夜半文帝前席。既罢，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”居请之，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。梁怀王文帝之少子，爱而好书，故令贾生复之。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，贾生见以为患之兴，自此起矣。贾生朔上书，言诸侯或连数郡，非古之志，可稍削之。文帝不听。居数年，怀王齐堕马而死，无后。贾生自伤为父无状，哭泣岁余，亦死。贾生之死时年33矣。即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，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，而贾家最好学，是其家，与于通书。至孝昭时，列为九卿。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影》，悲其志。是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冤，未尝不垂涕。想见其为人，即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比其才由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独伏鸟赋，同死生，轻去旧，又爽然自失矣。”